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这个公众的聚会，有一个圣经的演讲，那题目是永生有可能吗？你会有永生吗？我们邀请到陈启豪弟兄为我们给出这个事实的演讲。 古埃及法老热衷追求长生不死，他们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战胜死亡，也让无数工人耗尽一生为他们建造金字塔。那么这个金字塔印证了他们对永生的渴求。在中国的帝王同样追求长生不老的梦想，秦始皇命令国内道士去找长生不老药。来到16世纪，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塞·德莱昂，他一心寻找所谓的青春泉。那么他从博多黎各出发，驶过加勒比海，到达今日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可是他找不到什么青春泉。今天谁不想免去皱纹、白发、骨骼脆弱，或者是体力衰退、健忘、疫病等等？那么既然每个人都想，那么商业制度就往往在广告内加入人对延续或延缓老化影响的渴望。我们看到杂志书籍的题材往往以此作为特色。还有我们也知道，人有时为了延续生命或者希望活得更久一些，不惜付出一切，好能活多久一些。是的，上述说明了什么呢？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的希望、计划、欢乐都在于我们有没有生命，岂不是吗？我们想做的事很多，有的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比如说我们希望跟配偶、家人天长地久、长相厮守；有的呢，我们是为了自己，比如说我们想学多种乐器、不同的语言，或者是我们想环游世界。很可惜，时光飞逝，人生苦短。如果能延长我们的寿命，我们的成就和快乐就能大大增添，也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可是很奇怪，虽然人类是地球上最高等的生物，但寿命却比某些动植物还要短。举个例，美洲杉是一种树的名字，它以长生寿著名。它可以活到多少岁呢？它的寿命可能长至3000岁。这是一棵植物。那么，或者生活在北大西洋海底的哈利，就是西布或者是拉拉，它有多少岁呢？450岁。可是我们呢？最多70、80，更健康的90。很奇怪，对吗？那么为什么人会衰老和死亡？这是无法避免的吗？我们就来在这个演讲探讨一下。我们知道科学家很多年研究为什么人会死，他们投入许多时间、金钱、精力去研究人衰老。那么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老化已是个谜团。正如《新大英百科全书》说，没有一种单一的学说可以解释老化的所有现象。而当这些科学家越研究更深一层，就有越多的问题出现。比如说，如果单细胞能继续繁殖下去而不会老化，那么人体的细胞何以不能？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 不繁殖的细胞，比如神经元，能够在人体之内维持百年，何以不能继续维持到永远呢？是的，很种种，他们越研究更深一层，就越多这些问题出来，但他们找不到答案。而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也有一些人可能可以活得130岁，一些罢了。那么到底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让圣经告诉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创世纪2:16-17。创世纪2:16-17，这里说，耶和华上帝又吩咐他说，园子里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吃到满足，只是辨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了当天你就一定死。那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圣经的创世纪并没有提及上帝规定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的寿命长度。经文说，他们若要继续活下去，就必须符合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17节说，只是辨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之后耶和华说，因为你吃了当天你就一定死。是的，上帝对亚当说，死亡唯独来自他们不服从上帝的诫命。换句话说，他们若服从耶和华，就有希望永远居住在地球上。显然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要人被造成活下去，而非衰老死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来谈谈耶和华创造我们人体的构造，怎样显示上帝设计是人要永远活下去的呢？我们探讨人的记忆力、功能以及细胞奇妙的新陈代谢。首先，记忆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记忆力，对吗？那么记忆力是怎么样的呢？一位科学家说，人的记忆不像一个逐渐装满水的容器，不是装满就满了，而是像一棵长满许多钩子的树，记忆就挂在钩子上。你所记得的每件事就像另一组钩子，可以把更多新的记忆挂在上面。因此人脑能记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你所知的越多，所能吸收的知识越多。人脑的档案系统绝对有能力处理人的一生中通过学习得来的知识和记忆，即使数量大10亿倍也不成问题。是的，人的记忆力被设计是永远学习的。细胞，那么细胞，身体大部分的细胞都定期发挥新陈代谢的作用，但有些细胞，比如脑神经元，却可能永不替换。可是细胞如果每部分都替换过，就不再是同一细胞。那么与生俱来的神经元可能跟看起来一模一样，但事实上它是不一样的，它给替换了，就是它变成新的一个。因此有些细胞虽然不会发生分裂，但跟最初的模样已截然不同。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是的，细胞成分给替换了。因此从论理上来说，只要构成人体的物质不断替换，我们是可以活到永远的。你看得出人是显然设计成永远活下去的吗？记忆力以及细胞的设计。那么永生意味着人恢复完美。 那么完美的意思是什么呢？人类的完美是相对而非绝对。换句话说，人的完美毕竟有种种局限，不是绝对。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完美，我们吃泥土或木头，身体会出毛病。我们吸水代替吸氧气，也会呛死的。所以，人类的完美是相对而非绝对。那么，或者 也有些人说，人要经历祸患才会珍惜幸福，其实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疾病和苦难不但没有增添我们的快乐，反而使我们的生活乐趣大减。人生本该永远享受其中。那么谈到永生，你会觉得我们会有一天无所事事，学无所学吗？人可能会说永生太沉闷，单调乏味。可是真的是如此吗？记得刚才我们所谈到人脑所蕴含的巨大潜能，并将现实所知和可学的比较一下。例如，有多少种动物、植物、昆虫，你是可以立取其名，或从个人经验而可以描述的呢？20种、50种、100种，分门别类的昆虫就有70万种，鸟类有8600种，还有2万多种不同的树木。那么研究这些东西需要花你多少时间呢？是的，人的成就无可限量，不受死亡所限，到时我们是学无止境。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我们能够加深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看看罗马书11章33节怎么样告诉我们。罗马书11章33节，这里说，上帝的厚恩、智慧、知识多么高深，他的判决多难测透，他的道路多难追寻。请留意这里，每句话之后有加感叹号。那么在圣经原文里，这个罗马书的执笔者保罗一开始就用感叹词来表达莫大的惊叹。经文所说的高深，显然保罗的话是要在读者脑海里产生鲜明的意象。换句话说，耶和华的智慧、他的道路、他的思想是多么的深广，是我们永远都探索不尽、永远学不完的。这就意味着在有永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学习耶和华的智慧、知识，并且不断培养对上帝的爱。崇拜上帝会叫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快乐。还有，你喜欢旅游吗？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对吗？我们在享有永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旅游得到无限的乐趣。你去过东马吗？可能你没有去过啊，我本身也有去过。那么如果你有去过东马，可能你去过一个地方叫昆达桑，那里是养牛，还有新鲜的牛奶和冰淇淋和 yogurt。 那么有位姐妹去了那边呢，她说她曾经在纽西兰工作，那么她去了昆达桑，她说你可以不用去纽西兰，去昆达桑就可以了。还有，你有去过东马的古达吗？古达，那么从古达你开车往郊外差不多30分钟，你会来到一个海边。那么如果你有潜水的 不是潜水，浮潜的配备。那么你游大概30分钟，从海边游向大海，30分钟，你会看到海底世界，真的漂亮。那里没有什么旅游的人叫你给钱，没有，就是你有那些配备，你就可以去了。那么试想想，世界上有多少个昆达桑呢？很多，对吗？那么世界上有多少个孤单呢？有很多，可能别的地方。所以当你仔细想想，永生并不会无所事事，反而多姿多彩，充满乐趣，到时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可是有人就问，那么地球能够容纳这么多人吗？当永生来到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报道，有一个研究家他分析，他说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就是 Texas， 可以容纳全球人口，这怎么可能呢？那么文章他就做出一个计算，他说他是根据当时全球人口有60亿人，那么 Texas 的面积呢是68万平方公里，如果你这样子除的话，平分的话，那么每人可分配的居住面积超过113平方米。那么这个研究继续说，一个5人家庭的居住面积差不多565平方米之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大房子。还有，你知道全球的面积有多大吗？1.48亿平方公里，可能我们这里用英亩，那么就是相等于365亿英亩，这么大。那么假如世界人口有，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人口有差不多71亿，那么假如人口有200亿，假如，那么把一半的陆地留给其他用途，平均每个人可以得到1英亩的土地。是的，地球能够容纳庞大的人口。那么粮食呢？刚才我们所提的面积土地，1英亩的土地可以产生粮食吗？可以，可以供一个人享用，绰绰有余。是的，耶和华会让这样的事发生。我们看诗篇67篇6节，谈到粮食。诗篇67篇6节，诗篇67篇6节，这里说，大地必出产作物，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要赐福给我们。是的，上帝会保证粮食得到适当的分配。谈了这么多永生的希望，那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再看经文，创世纪1章27-28节，耶和华告诉我们什么？创世纪1章27-28，这里说，于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上帝的形象把人创造出来。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上帝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开拓大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禽和地上各样爬行的活物。是的，经文说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之后，经文说上帝赐福给他们，要他们繁衍增多，然后管理动植物。是的，上帝在圣经里向我们透露他对地球的旨意。 刚才我们谈到永生能够享有的种种福分，这是上帝原先要给人的这些福分。可是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呢？我们来看看现代的医学种种研究试验，虽然延长了人平均的寿命，却无法大幅度提高人类的寿数。正如在英国的一位生物学家说，我们的寿命自圣经时代为70岁以来，虽然2000年的科学进步使许多人活到这个岁数，但科学家至今仍然无法相信，仍然相信无法加以延长。那么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他是生命的源头，他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死的原因，并且他安排他的爱子耶稣献出赎价做祭物，好叫我们得到原先他定义人类所要得到的福分。我们看看上帝做出什么安排。先读马太福音20章28节。马太福音20章28节，马太福音20章28节，这里说，正如人子来到，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献出生命作为许多人的赎价。留意经文说，人子是指耶稣。那么耶稣来到是要献出生命作为许多人的赎价。那么赎价是什么呢？赎价便是一种能释放人的东西。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付出赎价意味着拯救人脱离罪和罪带来的刑罚，就是死。那么耶稣就是为此而死。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付出，为什么耶稣需要付出赎价呢？我们看看罗马书5章12节。罗马书5章12节，这里说，所以罪通过一个人进了世间，死又通过罪而来，于是死就传给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没错，由于我们的始祖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失去了完美的生命，那么身为后代的我们，我们都需要承受罪和死亡。那么亚当有罪的后代若要享有永生的福分，就必须获得拯救，摆脱什么呢？被定罪和不免一死的情况。所以鉴于不完美的人无法提供这样的赎价，耶和华上帝仁爱的做出安排，就是差耶稣牺牲他那完美的生命，赎回人类失去完美的生命以及附带的权利和前途。是的，上帝通过圣经告诉我们，人是可以得回永生，通过耶稣的赎价。那么凡信从耶稣对他的赎价怀具信心的人，耶稣都是基督，都是他们永恒的父。我们深信耶稣身为上帝王国的君王，一定能够消除人间的苦难，忠心顺服的人能够恢复完美。那么知道了前头会有种种的福分，你会得到永生吗？一个人能够在地上永享福乐，不等于他一定会得到永生。人该好好抓紧现在有限的时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年代计算和圣经的预言的应验显示，这个邪恶的制度已余日无多。比如如果你从圣经读到马太福音24章， 或者是你读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五节，你都可以看出这个邪恶制度已快被消灭了。还有我们的生活必须符合圣经的标准，并且持之以恒。可能现在你正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请继续这样做。现今耶和华见证人正努力帮助许多人认识圣经，为永生做妥准备。还有我们要与盼望在地上享永生的人交往，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强化我们的决心继续行走正路。是的，当地球恢复完美的时候，会是多姿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在我们的洞悉书，它描述了这样的一段话，在未来新世界里，地球会怎样？他说，纵观天地万物，既有平凡简单，也有错综复杂，既有朴实无华，也有精妙绝伦，既有粗糙的，也有光滑，既有酸的，也有甜的，既有原野，也有森林，既有峻岭，也有幽谷。四季，地球四季分明。他说什么呢？早春天朗气清，沁人心悲，入夏风和日暖，碧空万里，色彩斑斓，景色醉人，严冬雪花纷飞，洁白晶莹。没错，未来的新世界是美好的，到时人人都生活愉快，其乐融融。要得享这些福分，我们必须怎么样做呢？必须对耶稣基督的赎价怀具信心，并且在生活各方面符合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就能得享永生。谢谢。